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叮一声，咦？幾好啊！我好中意呢個叮一聲呢個吉他聲音，因為今日我哋特別嘉賓咧帶咗個叮一聲嘅靚吉他嚟。咦？佢能夠彈吉他唔出奇啊！不過以前我就唔係好覺佢可以彈吉他，自唱彈得好好添。今日嘅二千靚歌再從咗而家開始啦，我係 Albert Long 歐瑞強。當然我哋有堅哥啦，又有一路彈琴一路唱歌一路和音嘅 Vince 泳師。咁今日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其實就之前咧已經有啲warm up 咗噶啦，因为咧中年好声音嗰啲最强项最强嘅人马咧，一路陆续咧嚟我哋二千靓歌，真系好感激吓。今日咧就已经系第三位咯，不过咧好似调翻转人哋嗰啲颁奖典礼都系咁，第三名、第二名颁完先至到冠军噶嘛。我哋今日就嘅冠军周吉佩 ，Hello Albert， 你好啊吉吉， 其实我都系叫 Albert 啊。 系 Albert Chow， 真系噶，真系噶，哦，真系好多 Albert 无线好多 Albert 啦，Albert Chow 都有啊， 系啊，我知道，欧巴， 系啊，欧巴， 终于上嚟啦，好开心。 其实咧，头先一路同你倾嘅咧，未开始之前咧，竟然咧，你揾翻一张相出嚟咧，我哋原来15年前已经重逢咗啦， 系啊， 你讲一讲嗰次系点嘅？我睇翻幅相，我而家都仲喺度， 记唔记得 record 嘅？一路。有啲印象啦，開始，但你唔係好深。 我記得嗰次係因為有個音樂節目，咁啊有線嗰陣時有個音樂節目，咁我就同另一位歌手就佢係冠軍，我係亞軍，我哋做嘉賓嘅嗰個節目咧係李志剛係啦 ，Alex 佢做主持嘅，係啦，就揾咗你咧，就我哋做我哋嘅 guest 啦。咁我哋兩個咧歌手咧就要唱你當時即係歌嘅歌，用你 jam 歌， 係啊，真係， 但係我唔記得咗咩歌啦。 係咯，仲要唱我嘅歌添， 係， 哇！即係要你去學啦。 系啦， 几得意喎！我因为印象唔系好深，中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就唉有少少即系觉得时光飞逝啊！因为第一就睇翻幅相啦，我哋啲样啊，睇翻啲衫， 冇变咯。 系啊，嗰啲衫去咗边咧？嗰件衫去咗边？仲咩？最重要就系原来喺我 office 嗰度做 啊！系啊， 竟然啊，哇！真系 好开心， 可以揾翻四个人一齐重下逢先。不过今日好彩 系 啊，就已经喺呢一度。不过咧，我啲同事话俾我听咧，其实你喺夹 band 嘅时候都上过嚟嘅。 系啊，冇错冇错。我哋幾年前已經 幾年前啦，嚇嗰陣嗰隊叫做 Space 啊嘛，我記得，我記得啦，呢個好記得。咁其中一位咧就係周吉佩嚟嘅，咁今日咧周吉佩就單人匹馬，仲要加埋佢嘅摯愛吉他嚟 玩下。 你一路都彈吉他嘅係咪？ 有咁多年都係彈，就係嗰陣時同你喺節目，我都好似有彈， 都有嘅， 係啊都有。 好，吉吉， 係 今日咧就大家未估到你唱咩歌，不過好可能咧。都是唱好多即係可能會參過賽嗰啲中文歌都未定㗎可能。 今日其實揀咗嗰啲反而又唔算好多係參過賽嘅。有啲經典歌今日揀咗囉。今日好想玩嘅都。 好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嚟呀。 好啊。 有一隻啦要用埋吉他呢先至有嗰種味道。 冇錯。係啦呢隻我想唱呢隻呢就係難得嚟到今晚呢度真係好正，所以我想唱呢隻歌咧，叫《這一個夜》。 哇！拿著皮箱啊，拿著吉他皮箱，我都好中意呢隻歌。 係啦， 好有型。 嚟啦！ 這一個夜，有一個人坐於窄巷，呆望門窗，兩手皺著。 吉他歌唱，脚边一只破旧皮箱，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生渗出了愁，歌声带凉，他一再唱，为何仍然未关漆黑的孤单，为何常常要风中慨叹，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像灯，这一个夜，我一个人走好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像灯，这一个夜，我一个人走好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跟他对唱，跟他对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对唱。 嗯，啲蓝调味道噶啦。堅哥都已經好似想手痕啦，又想 solo， 不過已經完咗，對唔住對唔住啊！嗰啲藍調 solo 好犀利噶，有時嗰啲色事風啊，各樣嘢咧好中意。 可以 jam 噶， 不過咧就中文歌即係呢啲好似 blues 咁嘅形式嘅歌咧比較少啊。 係啊， 即係所以好珍惜咧阿 Lam 啊，有時夏兆星啊咁樣，佢哋好啱唱呢啲啊。 好耐冇唱啊呢只都。 好啦，係啦。 好正啊，真 係。即係你以前咧，我又想問你一隊 band 我記得啦，咁但係你啲歌唔係呢啲歌嚟喎。 系啦 ，pop rock 少少 ，pop rock 嘅， 系啦系啦。 咁即系夹 band 就同独唱好唔同嘅。 系啊，其实嗰阵时我以前即系有线年代啦，嗰阵时就自己有出过歌啦，出过碟啦。咁嗰阵时嘅自己同夹 band 嘅自己咧，都已经系另一个自己，即系唔同嘅成个。 一定要唔同，因为好难嘅。如果你 band， 譬如你 band 出碟咁，又要夹翻对 band 嘅 band 衫 啊 嘛，系咪？即系如果唔系冇意思啊。 系啦， 虽然你系主音啊，咁但系都要有个乐队个风格。 有个系啦，有个风格咯。所以嗰阵时就我哋都倾好咗系 pop rock 少少，咁变咗我自己要研究下嗰种另一种唱法咯。 系。 咁今日嘅自己又唔同咯，即系今日而家出个新歌，譬如可能而家。个感觉同以前细个一个人出嘅时候，亦都有唔同咯。即系呢样嘢系我几得意啊！我觉得即系近年系睇翻呢十几年咧，我自己嘅转变原来都好唔同，好大。 嗯，一定系啊，因为点样我回想起即系，譬如我身边嘅朋友啊，一路成长呢几十年啊，啲歌手啊，或者系有啲好熟嘅歌手朋友啊，咁好多个咧都好似你头先咁讲啦。 嗯， 即系因为越历程越耐嗰啲咧，转变系越多嘅。 系啊 系啊，即系甚至乎你有啲哇，我哋好熟佢噶啦咩？甚至你谭咏麟咁先校长咁先算啦。我只系睇佢第一次佢翻嚟 猛咁同我傾呢啲嘢嘅，因為佢以前係温拿冇温拿咯，温拿你要跟温拿嘅 band 嚟噶嘛嚇，咁雖然佢哋同阿 B 係主唱啫，咁但係咧後來咧佢再次個人發展咧就唱中文歌，或者以前佢少唱啦，咁啊仲要係一個音嘅時候咧，佢都摸索咗一大輪嘅，你大家都估唔到嘅，即係唔知唔覺嘅，咁啊當初譬如佢唱嗰啲。天边一隻眼嗰啲咁样噶嘛，即系好唔后来嘅谭咏麟嘅，佢乜嘢都试嘅，系啦，佢唱咗一扎，咁但系已经系出碟噶，咁但系我话哇，即系犀利你，我同佢讲啦吓，喺度踩钢线喎你，咁佢好记得呢句说话噶，系你讲噶，你话我，但系我系就系要踩住钢线睇下。跌喺边烦跌喺边度或者系执到啲咩嘢。咁即系其实即系话尝试咯。 係啦冇错冇错。 音乐其实同所有艺术一样啦，都系要自己摸自己嘅路向。 你个好啱啊，我好认同。即系我譬如乐队嗰阵时呢，譬如你都未唱，我唔识唱 rock 嘅嘢㗎嘛。即系以前把声好清啊嗰啲。跟住呢哇要练 rock 喎，一段时间呢咪就系乱咁试咯，即系不断听啊，唔系譬如听一啲 Mr. Big 啊、Scorpion 啊， 哇， 即系嗰类 系啦，你把声又唔似， 系完全唔系嘅。咁但系又就但系你会喺里边练咗啲 technique 嘅。 啊，你好嘢喎！你练一大轮唱一轮嗰啲歌咧，冇沙喎， 有 有咩？ 嗰排有，但系就但系又令我揾到啲新嘅玩法咯。咁我觉得呢啲每次你话嘅踩钢线嘅嘢咧，其实就系音乐好玩嘅地方。 系啊，就喺度试，其实亦都唔使话一定要去钢线嘅左定右嘅，因为咧可以将某一啲，譬如 rock 又好 ，pop 又好，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咧。加咗落自己嗰度， 系啦，冇错。 不如你自己一只歌咧，究竟呢一只你自己嘅歌叫做《你是我 唯一的》， 唯一的啊嘛。你其实自己就系自己嘅唯一的，真系噶，系啊， 系。 因为你系自己嘅歌，你一定系完全控制。我想点样唱，我要想行咩风格，系咪？不如我想，我好想听一下，而家即下。 好啊， 各位朋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周吉佩啊，吉吉。咁啊，佢话呢个咧就系我啦 ，This is me。若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悲哀，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人问过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悲哀，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是我的希望及前途，难以一起去终老，何 成为所错过最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承载，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令我勇于闯过最理智的海，某一醉头情深厚，说遇上真爱，即使不能再，都讲声永在。 呢只歌叫做 《你是我唯一的》。 嗯 ，thank you。 以前都出过好多自己嘅歌嘅。 乐队多啲嘅。 乐队系。 乐队有十几只咁啊，自己嘅歌就五只到啦。以前系咯，真系好细个，十五年前咯。所以呢只就系十五年后嘅个人嘅歌曲系。 自己写嘅。 呢只唔系，呢只系 Randy Chow、周石翰同埋 Jackie 系啦，系啦，想试下即系同其他人合作嘅感觉系点？ 一定要啦！任何作曲家或者系 singer songwriter 都唔会全部自己作晒嘅， 系啊，冇错。 连 Beatles 都会唱人哋嗰啲歌。多谢啊，周吉培，你是我唯一的，你是我唯一的嘉宾。今晚多谢你，由而家到十二点咧，我哋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吉吉周吉佩一起 share 我们今晚的音乐，当然有 Vince 弹琴的，还有坚哥。乐队方面无论香港甚至现在的大陆年轻人都很喜欢一队叫做 Beyond。 没错， 他们真的家驹走了很多年之后，年轻人才认识他，继而呢逐渐非常喜欢佢，呢只咧就叫做《喜欢你》咧，被大陆嗰啲音乐节目咧重唱咗无数咁多次， 正啊呢只， 系啊，又有女仔版本，乜嘢版本都有嘅。今晚我哋周吉培弹住吉他，唱呢只叫做《喜欢你》。 好。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 分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中九龙干线一个地盘，寻日吊运钢筋期间发生意外，四名分判商工人被钢筋击中受伤，其中一人危殆。事发地盘已经暂时围封，暂停相关工序。對於近期接連有涉及吊運的工業意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一定會嚴肅跟進。他呼籲工友嚴格跟從勞工處發出的作業守則，又說當局會加緊巡查地盤。一名男子從網上社交平台招聘廣告認識一名懷疑騙徒，被指示將懷疑虛假支票經存支票機存入銀行，以換取每日大約1000元酬勞。那名男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和管有虛假文書被拘捕。被捕男子37歲，前日下午在觀塘開源道一間銀行對開被捕，警員在他身上檢獲9張各面值大約100000元的支票，和8張存入金額共值480000元的支票存入收據。警方說，這名男子亦都涉嫌今個月7日在觀塘一間銀行存入一張面值大約25000元美金的支票，以及前日在觀塘4間銀行分別存入8張面值大約39000元至140万元的支票。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在國家"14五"規劃的支持之下，香港決意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特区政府致力打造有利研发、科学突破和研究成果可持续商业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李家超在邵逸夫奖颁奖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本地学术人才致力在多个科学领域带来社会变革，从生命科学和医学至到机械人和月球车项目，最终造福人类。世界卫生组织说，与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希法医院失去联系。世卫说，严重关切医院内卫生工作者，数百名伤病者，包括是依赖卫生系统的婴儿以及避难民众的安全，呼吁立即在加沙停火，并且持续不受阻碍地通过拉法口岸，将重伤和重病的人送到埃及。希法医院院长说，医院设施星期六已经停电，医疗设备停止运作。医生说，最后一部发电机燃料耗尽，导致一名早产婴儿、另一名在保温箱的婴儿和另外四名病人死亡。义军说，没有围困或者攻击希法医院，又说会应医院职员要求协助将婴儿转移到安全的医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较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至18度左右。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意一力，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叮叮 叮叮 叮叮 叮叮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大家好，我是咪喵夏妙妍。讲到在港台的难忘事实在太多了，以前我做过特辑，有温雅、Sam、罗记、梅艳芳、陈百强、张国荣、Beyond， 还有四大天王座谈会。在这里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 联系 香港。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 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继续同周吉佩阿吉吉咧一齐唱歌，一齐弹琴弹吉他。头先只歌当然大家都知道，成日都有啲问题问我，就一次过搞掂晒啦，问完啦。歌名当然叫做问我啦，咁啊问我今晚嘅周吉佩会继续唱啲咩歌咧？咁啊，我都唔系好知嘅。咁你而家咧就即系赢咗奖之后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佢哋吓。 系啊。 咁你话但系呢一段好似好短嘅时间咧？我真的成日在啲传媒，所有嘅传媒都见到你哋不断咁演出噶。 系中年好声音系呢排多咗， 真系。唔系呢排啊，你差唔多一完咗个比赛咧，就不停自己电视台啦，差唔多大部分嘅节目都有份参与，大部分。 有啲节目系啊，都又揾咗我哋。 啲特别节目啊，我讲紧。 即系譬如系啊，嗰啲 我哋 演出噶啦。 系啦，我哋行内即系 TVB 嗰啲叫大 show。 系啦。 即系乜乜之嘢，乜乜之嘢吓，即系譬如话东华或者即系好多呢啲嘅。咁另外你哋又自己又好得意喎，去乐区演唱过一串。 啊，系啦系啦，有个节目系啦，咁因为我哋十几个咁啊，分咗可能唔同嘅地区系啦，就落去区域嗰度。 哦，即系有啲去呢度，有啲去嗰度咁样嘅。 都唔系，有啲唔同嘅组合咯，即系我哋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组合，咁就落去同大家好近距离唱歌，即系有别于可能即系啲 concert feel， 我哋系就落一啲可能系社區會堂啊， 我有睇到，係啦，社區會堂有啲直情去空地咁樣都唱， 係啦， 即係十足似翻我幾十年前咧，我入嚟電台嘅時候咧，我哋電台即係二台咧，即係呢個台啦，我哋有一種嘢叫做青春交響曲之夜啊，咁青春交響曲即係好似一每一日嘅一段嘅年青人嘅時間嚟嘅。咁我哋係年青人嚟噶嘛，當時啊， 梗係啦。 咁然後咧，我哋就突然間諗到喎，即係當時我哋嘅總監咧就係、是，哇！因為香港政府發明咗十八區嗰樣嘢，即係以前冇呢啲噶嘛，冇分，即係有分區，話旺角唔係旺角，即係冇油尖旺，冇話即係分開曬十八區。咁十八區各自都有議員啦，有區議員啦等等。咁於是乎咧。即係呢個 concept 咧就好咯，咁我哋覺得要即係最盡量接近嚇，或者係親近一啲居民啊嘛。咁佢哋平時咧就真係要遠道咧去買飛啊，嚇撲過海得先至有得睇 concert。咁我哋就落去，每個禮拜都有咁滯。 哇！每個禮拜添啊，咁好開心、啊。 咁都要做十八個禮拜 喎。啊，係。 係咪啊？咁但係每次都唔同嘅。 係。 每次都唔同嘅嘉賓，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而家呢個情況，你啊，我今次中年好聲音三位啊，周吉佩啊，李佳、龍庭咁即係嗰庭啦。 係。 咁但係我咧就。十八區做完噶啦，因為司儀一定係我，咁、 哦、 我就楞埋咧，每次都唱咯， 好開心喎、 啊！係啊，唔止做咗一個暑假添嘅，即係暑假做嘅。 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幾多年啊？死啦！我真係冇計， 大約係 三十年前到。 哇！三十年前，哇！其實嗰陣時 已經諗，即係總之佢發明咗十八區，咁嗰段日子係點咧？即係出現咗，即係對於香港樂壇好重要嘅、因為咧出咗一個叫做張學友嘅歌王。佢就係參加呢一個十八區， 其中一个歌唱比赛叫做。 诶，十八区歌唱比赛我有参加过。 系，我呢个后期嘅，唔知道第几届。 系，我好难。 你真系真系参加过？ 参加过，当时系好细个，但系当然入围啊，好差嗰阵时候。 但系一学友就系咁样出嚟噶啦。 我知道呢、這 个。咁啊，不过 anyway， 我就好印象最深刻咧，就系佢哋总决赛赢咗冠军咧，第二朝咧一早唔知道有冇瞓到个觉。仲有幾個鐘嚟我嘅節目接受我訪問，咁、我就唔識佢噶嘛，啊你就係琴晚嘅冠軍啦喎，咁樣好多呢啲往事啦，即係其實我哋樂壇香港好似好細，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輻射力係好大，好大，咁所以好慶幸咧，我哋有個周吉佩， 多谢， 即系唱咗真系都有超过20年歌， 差唔多啦，系啊，即系如果你话计我由开始玩商场表演，因为我商场表演驻场嗰阵时开始， 系十几岁已经唱呢啲嘅， 十六七岁开始， 好嘢， 系啦，咁跟住到而家系啦，真系20年咯， 系啊， 今年都37啦， 尤其是嚟我节目啦，一听咧，即系听点样唱歌，点样演绎啲歌咧，已经知道嗰大约我会知道嗰位歌手嘅歌龄。 哇！ 大約啫，即係總之未必好準，不過一定知道佢唱咗一段頗長時間。 哇！俾你看穿咗， 冇穿到，即係感覺嘅。即係如果調翻轉啦，我唱咗2年歌，3年歌，我淨係參加比賽贏嘅咋咁，冇可能。 嗯， 即係差唔多冇可能可以唱兩個幾鐘頭，而每一隻歌咧都有一種經驗累積咗。 哦，係啊，咁係要經驗， 同埋一啲沉澱。嗰啲沉淀就系嗰种感觉， 嗯， 系啦，一听就知歌曲好得意，一听就知吓，起码知略知一二啊， 好犀利啊你！ 唔系，不过咧，大家现场成日喺电视都会见到你啦。你虽然你几话几岁，话37， 37， 个样似27， 唔系， 系啊，系咪真系？你一个女一个仔咯， 系啊， 几大个啊？ 阿女8岁， 唔系咯，哇！ 阿仔就5岁半。 佢哋其实已经知道爹哋喺度做紧咩噶咯， 知 个解释咗俾佢听，话原来哦，歌星啊，歌手啊咁样。 喺呢半年，即系大半年里边，尤其是我比赛呢半年啦，跟住佢哋睇住我嗰、那个 参加比赛 嗰个刻苦啊， 佢知噶， 知，因为我练歌，我要喺屋企练，一只歌练过200次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其实睇到我嗰个过程，佢都 系啊。 点解我会参加呢个比赛呢？有部分系因为我想证明俾我小朋友睇，咩叫做追梦啊？ 系， 因为我自己教点教都好都不及我做一次俾你睇，即系嗰个新教就系咁咯。即系我而家做一个哇咁样，爸爸系咁， 讲得好啱， 系嘛？你哋睇到嘅时候，你其实就明咯。 唔系，即系凡事都要真系要下好多功夫， 系啊， 要努力。即系佢哋读书咧，即系会好大好大影响嘅。即系你猛咁用个口讲，或者老师同佢讲，你唔知噶嘛。 系啊， 我都知啦。老师成日讲话，你哋要努力啊，你哋要勤力啲读书啊。原来咧，爹哋要因为追一个梦啊，去参加呢个比赛，咪咯， 系啊。 就算佢净系睇到嗰几年，都知道原来咧一只歌唔系咁简单。 系啊， 不过咧爱对于屋企嘅爱系非常简单嘅。 冇错， 吉吉 送俾大家有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无能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失去你。 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就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Oh no，疯狂的人是我，哦哦，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 baby， 一直在爱你，哦耶耶，I love you， 哦 yes I do，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决定。 即系永恒嘅歌曲，好多人都好中意你嘅歌。不过我觉得吉吉咧，我觉得因为我一路你比赛嘅时候，我都冇乜机会见到你啦。咁啊有个缘分嘅，我就因为要你哋做直播嘅时候咧，星期日晚上九点啊嘛播 啊，系 就撞正我而家呢个2000靓歌再重聚， 系啊系啊， 所以我永远都喺度做紧节目，就冇睇。 我又系冇得睇啊。 咁我一路冇睇咧。直至到我第一次睇咧，即系真系认真成个睇晒。今日嗰日唔知点解放假嘅，就睇正你决赛，真系喎、哦。咁我就唔理前边嗰啲发生咩事，我真系唔知嘅、啊。不过咧，我班老友评判咧、真系冇令我心中失望，因为我心中真系估你会冠军。 多谢多谢， 你唱嗰只歌真系你。好啱你唱， 嗯， 所以头先呢啲歌咧，你好识拣歌系咪？即系如果我系评判，我都觉得话你拣得好啱。 但其实我系临尾嗰集先至识拣歌咋， 系即系之前成日俾人哋闹啊，拣错歌，拣错歌咁。 阿妈成日闹，肥妈成日闹我， 闹话你拣错歌。 你做乜拣呢啲歌啊？唉，你真系把鬼嘅话咁，佢咁样话。 喺临尾嗰只叫做 我很简单，临尾 很简单咯。 Forever Love 同埋我很简单， 冇错啦。即系直情系你嗰个 range 嚟噶嘛，因为高音唔系个个可以即系咁高音唱得咁顺，咁即系就系呢一只，我净系听到呢一只啫，我话真系唱得好啦，啊即系啊估唔到，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哋死啦，实系同我事与愿违噶，即系我心中谂嗰啲个啦，未必噶嘛，有时咁多位评判加埋，系咪你唔知噶？ 系真系唔知啊， 你唔知咁，所以比赛还比赛啦，不过咧。其实第几名都冇所谓， 系大家都好 enjoy。 系啊，我觉得你哋即系恭喜你哋， 多谢多谢。 成班咧十几人， 都好似成班朋友 啊。呢、這个好难得啊！ 仲有好多机会一齐演出啊嘛，因 系啊， 即系唔系话你哋唔知第几多名你入唔到三甲咧，你就冇得玩。 其实我哋去廿六强嗰班咧，系会比较 已经熟啦， 熟啲嘅，因为多合作机会。咁其实好开心，去到即系你谂下，人到中年啊， 系啊， 即系有好多唔同嚟自唔同嘅。 系啊， 背景嘅朋友 真系 咁样去相识咗，就大家就系围住一样嘢嘅啫， 系 就系、是、唱歌， 唱歌真系梦想嚟嘅， 系啊， 即系都冇谂过话，喂，我因为咧参加呢个比赛，我会做啲咩，做啲好难嘅， 谂 都唔谂， 更何况系嗰阵时第一届咧，大家好多unknown啊。系嘛？你冇个 demo 俾大家睇，我唔知道下一步点，大家都唔知道。 系啊， 所以其实嗰种感觉系会简单。我哋真系好似只歌，我很简单，真系好简单啫。 非常好，系啦。咁尤其是真系所谓人到中年咧，其实35岁真系未到中年。咁但系咧，即系当咧，即系大家都成熟噶嘛。 嗯。 同埋已经学你话斋，唔系好似以前我哋初初咧，我哋十几岁参加一啲玩嗰啲比赛。大家都差唔多嘅，玩下咯，赢到有奖品，好好开心咯。赢完之后又再参加噶，系啊，以前系咁嘅，即系唔会话啊，我系因为到咗目标啦，冇呢啲咁样嘅，即系唔系梦想嚟嘅，基本上系玩嘅喺度，因为啲比赛啫嘛，即系多到不得了，一年有三五个，年年都有。 以前我参加啲业余嗰啲歌唱比赛都多嘅， 系啊， 系啦，都有参加。 咁啊，但系当然嗰个受认性啊，同埋嗰个。专关注力系冇呢啲， 但系呢啲系好紧要噶， 好紧要。 人生嘅经历就系呢啲戏啊， 最紧要啦。即系你而家行出街啊，同以前行出街，即系人哋同你打招呼，哎，佢竟然认得我，即系开始初初嘅时候开始，慢慢而家就更加啦，而家更加。 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咧，系佢哋咧，即系譬如我哋行出，尤其是比赛嗰段时间，我哋行出街，诶，有啲人认得自己，佢咧好得意嘅，会同你讲。好远咁啊！加油啊！个口型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个世界咁好 warm 喎， 好 warm 嘅一句说话嘅啫，唔好话你啱啱参加完比赛，我唱咗50年歌，到咗而家咧，我都仲系好受呢一种，但系唔系佢你知佢系真心嘅，即系佢冇无必要擦你鞋嘅， 系咪？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又唔系话客气，又唔系成， 有咩着数？ 三唔识七噶， 系啦， 即系咁样。咁啊，即系佢行埋嚟，哇！我好中意乜乜乜乜乜，我好中意你噶，乜乜乜，即系咁已经系佢又走咗噶啦，因为完噶咯件事， 系 咪？咁所以变咗咧。是要呢啲系真系嗰啲加油啊！呢啲咧系我哋嘅加油剂嚟。 冇错。 如果冇咧，我都唔会唱咗咁耐歌嘅。 系，你讲得啱。 咁所以咧，跟住嚟，我又想唱只歌咧，即系都系我历程里边嘅一种好强嘅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最近一位即系日本嘅巨星咧，系有少少影响香港中国。嘅 singer songwriter 叫谷川新士啦，咁啊好多都而家整个大陆都好多即系谈论下谷川新士去咗世啦，好可惜啊！好多人都会唱翻佢嘅歌啊啲咁样，咁我就特别深刻，因为我系识得佢嘅，直情系朋友嚟嘅，因为佢以前好多次嚟香港，都系同我都同佢一齐，即系睇佢唱歌啊 ，join 佢嘅 concert 啊，甚至同佢一齐打波啊，打网球啊。因为佢个人系好有内涵嘅一个，即系虽然唔系讲好多嘢，但系个英文都相当好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沟通。咁即系变咗系朋友啦。咁所以今日我想唱一路陆续咁样唱下佢啲作品，但系佢啲作品咧喺香港系好流行、好熟悉嘅。佢作咗好多歌俾香港嘅歌手，呢一首系张国荣唱佢嘅作品，大家一定会有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马后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冷静问有谁共鸣。 然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阑静，问有谁共鸣。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风中我问句声，夜阑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阑静，问有谁共鸣。寂寞心所暗动摇，云霄拍荡身飘渺，被困扰怎得共渡难桥，离窝轻照，被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玉人渺。 呢只就许冠杰嘅《梨窝浅笑》啊，吉吉识唔识呢一个？ 听过， 听过啫， 听过，不过未玩过。 你细个听咩歌噶？ 其实我小时候听学友哥哥 哦，系啦，应该系 四大天王噶啦， 系你计到噶嘛，系即系你细细个就系四大天王嘅时候， 因为爸爸成日都会播啊， 哦系，因为最红噶啦，四大天王，所以咧就系有排听，应该听佢哋四个都够啦。 跟住都听过好多，譬如有阵时有个咩，有个系列 哦，系 嗰个系列我好中意嘅， 因为全部佢将即系嗰点讲十年之间到啦，嗰段日子嘅国语歌系好有质素， 好犀利， 我而家听翻都觉得系。即系经典啊！ 我今日带咗有几只都系嗰个年代嘅， 系啊！即系开始咧就兴咧，将嗰啲 CD 咧吓就 组合啲 组合 歌手 系啦，即系越嚟越抵啦，即系我哋叫卖大包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好坦白讲，唔好话成盒啊，一只杂锦碟啦，都一年都系出嗰一两三次嘅啫。 我经常买杂锦碟 嘅，因为杂锦碟抵啊嘛，即系只只都 hit 噶嘛。咁當然有啲係即係 superstar 嘅咧， 佢一隻碟 hit 好多隻，咁啊抵啲啦。咁尤其阿倫嗰啲咧，又有快又慢噶嘛。頭先唱嗰啲許冠傑嘅，佢就最叻噶啦。一隻碟裏邊咧，佢唔需要重複以前嗰啲噶喎。咁但係咧，裏邊咧就乜嘢款都有嘅。即係佢譬如有快歌，有慢歌，有古怪嘅搞笑歌， 系冇错， 即系乜都有。咁有啲咧就情配头先我唱嗰啲梨窝浅笑咁样吓。不过有人讲笑，哎你哇你听个梨窝即系酒粒啦，女仔酒粒好吸引噶嘛，一见到就咦，你老婆有冇酒粒先？ 有， 哎呀哎呀哎呀，中啦中啦，我乱撞噶咋， 有 一有酒粒咧，你就跌咗落去呢一个粒粒唔系佢粒落去嘅陷阱嚟噶，跌咗落去。翻唔翻上嚟啦？你已经 系啊， 啱晒。不过咧，你系好愿意跌落呢个陷阱。 冇错， 冇错。Let's go， 爱情陷阱。 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大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怜悯我心意伤。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恨爱心中激荡，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大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怜悯我心意伤。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恨爱中激荡，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怜悯我心意伤。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内看，始终不释放。恨爱心中激荡，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 每一次听咧，即系每一次啊，任何场合啊，任何情景啊，都会令人振奋嘅。哇，系真系好兴奋嘅一只歌嚟， 好正啊！ 真系又原曲咧就编都编得好好嘅，日本歌佢就跟翻日本嗰个编曲， 冇错。 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校长 即係初次首先出台唱呢個歌，即係佢已經係電台播咗一輪啦。就好似唔知好似係我哋嘅十大金曲啊之類。哇！當時嗰啲情況勁到咧，即係全場都一齊，即係你就算唔係好熟隻歌都好啦。 點解 呢隻歌真係好犀利？ 好犀利啊！ 編曲好勁啊！ 好中意 啊！好中意。即係我哋雖然今晚唔係大 band， 但係都有咁有氣氛嚇。 即係嗰個節奏咧，係 節奏係 已經好吸引， 識到好好硬嘅嚇。即係佢又唔係揾平鋪直敍，同埋咧佢嘅歌詞都好好嘢嘅，即係陰晴全世界 偏愛異常。 好嘢，好嘢，好嘢，即系抵佢呢个系当其时，我谂喺卖唱片嚟计啦吓，即系当然佢顶峰咗好耐啦。咁啊，阿伦嘅顶峰咧就呢一只系即系最顶峰嘅时候、哦、时候啊，我唔记得咗佢卖到几多啦，几多白金啦吓。咁但系嗰阵系任何歌都 hit 噶， 因为嗰阵时我哋乐队咧都有玩过咧， 一定啦呢只 系啊，即系有时喺啲唔同嘅场合玩呢只咧，一响咧 就 得 啦， 哇，即系啲人就疯咗啦，所以呢啲。啲歌真系必唱啊！ 必唱啦！咁啊，头先讲话即系恭喜你咧，代入咗一个你好愿意嘅陷阱嗰度啦吓，即系同你即系当年即系同太基结咗婚之后咧，仲有而家一个仔一个女啦， 系啊，冇错。 咁啊，即系我系睇啲报道嘅啫，因为我唔八卦嘅，平时 系 好似系咪咩？你太太反对你参加比赛噶？ 反对噶。其实佢反对我去做音乐嘅工作。 哇，点解咧？ 有啲经历嘅，因为就以前相识嘅时候咧，系我因为音乐而，即系因为嗰阵时唱片公司而令到自己冇钱啊，过得好差啊生活咁样，咁因为为音乐而去， 追紧梦嘅时候就未达到， 都未 成为一个正式嘅职业。 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系入咗行啦，已经做咗歌手一年，咁我好快就。完咗我嘅第二年，即係唱片公司就完結咗啦。咁我嘅做返普通人啦，做返一個正常嘅打工仔啦嘅時候，咁我有半年時間係未揾到工啦，同埋又冇唱片公司接洽啦。喺嗰段時間 最低沉嘅時候， 就認識我太太。 哦，佢係真係同你識於微時喎，即係你係即係最 down 嘅時候， 係啊，係啊。 咁其實即係佢對你嚟講好重要，真係一個你真係好好彩喎。 佢肯同我捱咯，真 係。係啊，我就係講緊呢樣嘢啦。即係通常都係錦上添花容易啦， 係 雪中送炭，仲要同你一齊。咁呢個陷阱真係跌落去， 值得啊！ 值得幾大都唔翻上嚟。 唔係，可能其實佢跌咗陷阱。 不過咧，應該係愛情同埋即係現實咧，應好似有影響，但係應該係應該係分開嘅。 係，冇錯， 應該係分開嘅。即係所謂現實，即係有 ups and downs 嘛。我哋都講 係啦，冇錯。 而家咪好咯。就算咧，我覺得你而家已經可以表演翻俾太太睇，即係。啲水啊，你踩落要浸死噶，水上漂有啲功力噶啦。 系啊， 咁咧浮沙嗰啲咩咧？佢而家嘅歌叫流沙啊嘛。 流沙， 你话你系想唱啊？流沙就系嗰啲陷阱嚟噶啦，即系唔知噶，以为系陆地嚟嘅，一踩落去咧，成只脚食咗入去，成个人都吸埋入去噶。 吸埋入去添。 咁你仲惨过跌落水噶嗰啲，仲惨过爱情陷阱嘅，系啊，嗰啲永不翻身。但系你而家有晒功力噶啦，太太亦都好明白， 佢都好支持噶啦，而家 好支持， 多谢佢 系啦。这个是以前的流沙，现在变了歌曲，调回转头会为你带来很多名誉，带来很多得着添， 没错， 都是吉吉的歌，陶吉吉啊，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周吉佩吉吉。 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我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自作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星。 挣扎和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留下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真的如果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我其实我还爱你，我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止住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留下我不说话和等待黑暗没能落下，爱情好像留下明知该躲他，无法自拔。Oh baby， 是我太傻。No no no no no， 是一再的错，一再的错，不由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就想留下。爱情好像留下。挣扎和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留下我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 爱情像流沙，陶喆的一首歌，都话啦，我都话你拣歌好啱，系啊，即系因为嗰个歌手本身都系同你我哋嗰个 range 啊，音域咧好相近嘅时候咧，你唱起上嚟特别舒畅系嘛，特别好似好好啱手，好似着件衫咧，咦好啱身嘅，我都唔使改。 陶喆咧系我真系偶像， 系啊，佢系真系值得嘅做偶像嘅，因为佢系带领咗一个喺中文乐坛嘅 R&B 潮流，以前冇人唱 R&B 嘅， 系啊，冇错， 中文系咪全部都系西人，甚至乎系啲黑人唱噶嘛， 冇错。 咁但系佢，咦，哇！但系佢系因为喺美国长大， 系啊系啊， 所以又有嗰啲 feel 啦。 佢嗰种佢亦都演化咗另一种 R&B， 即系我觉得佢比较台式咧，佢带领咗嗰种感觉系几唔同嘅一种 R&B。 咁咪就系叻咯，就系将即系呢啲美国黑人嗰种初佢学嘅 R&B 咧，变咗做中文，因为中文你唔可能照唱噶， 好难、啊， 唔可能噶嘛。咁所以变咗佢一定要谂一啲办法咧，即系用咗入去佢自己嘅中国人文化嗰度。 好中意啊，真系。 咁所以佢真系开始咗呢、這个好重要，就带领咗好多其他，即系 inspire 咗好。多其他 系啊， 令到其他嗰啲作曲啊、歌手啊，都好中意唱 R&B。 系啊， 咁你自己都好中意 R&B 嘅， 都中意。但系当然我坦白讲，我自己就未系去到嗰啲级数嘅，真系自问唔系嗰种流住 R&B 嘅血。但系喺经过练习陶喆嘅歌咧，其实就会略懂到少少嘅，因为啲 runs 啊，你知 R&B 好多啲 runs 啊，啲 improvise 嘅啲 音乐，系啦系啦， 嗰啲要好长期受住嗰种嘅文化去影响。 就系我哋都听好多即系中文嘅 R&B， 即系叫做 rhythm and blues 啦， 系啦，冇错， 系节奏怨曲啊，系我译埋中文先，我惊大家唔明我哋讲乜。咁咧就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嘅，有好多音乐咧，我哋系有我哋，唔系话我哋冇咁叻，而系我哋有留住嗰种文化，佢又唔识唱嘅。我哋调翻转咧，我哋夹生要唱啲 黑人歌手嗰啲咁咧，你係永遠都唱唔到嘅。就算佢哋美國嘅白人都唱唔到黑人嗰啲味道嘅。咁係啊，真係咁，我諗呢啲係喺個即係 genes 裏邊， 冇錯， 係天生嘅。即係如果你去到南美咧，你聽嗰啲南美人唱歌， 森巴嗰啲， 嗰啲節奏咧，你冇可能數得到嘅，亦都寫唔到譜嘅，真係你寫冇用嘅，一全部係天生，即係已經係由細到大。 所以呢個就係音樂嗰種特別，即係佢係完全係代表住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國家，可能有好多嘅背景、流芳百世啊，好多年嘅文化。 係啦，即係你去到巴西咧，總之求其喺街邊捉個僆仔咧，踢住個罐啦。都好好球技噶， 系啊系 啊, 啊， 你唔会教佢踢噶，佢、啊、踢波嚟玩系咪？不如嗱，即系嗱，如果既然咧，头先讲话你中意即系揾翻啲啱嘅，你聪明地啦，好舒畅地就揾到一啲啱 feel 嘅歌手嘅歌。以前咧，我哋嗰、唔系我年代啦，即系我后少少啦，我都好中意一只歌啊，我就好怕唱嘅，因为咧。即係嗰陣好 hit 啦，但係佢個音域好高嘅。我以前係好高音嘅，係年青。 我聽過你以前 年青嘅時候好高音嘅，但係咧我而家已經定咗位咧係中低音，我唔係好多唱咁高音嘅歌。咁呢只咧就啱林志炫嘅，即係以前佢叫做 Ukulele， 係 丘克里林嘅譯音嚟嘅。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咩叫丘克里林。 哦，原來 其實 Ukulele 咪 Ukulele 啊嘛。 哦， 國語嚟噶嘛？ 係 啊係啊，點解係咩嚟嘅咧？咩客啊？你哋咩？ 係要多謝你。 係啦，咁啊 Ukulele 以前即係最 hit 嗰只歌，佢哋嘅成名作。冇办法，系啦，冇办法唔做，经常做啦。你而家都就系话翻屋企记住啊，呢个绝招嚟噶， 认错 啊，系啦，一定嘅。咁咪所有难处咧都会排解到嘅。 好，OK， 冇问题。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我何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出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过度地忍住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出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叫彼此都在过度地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你我不愿 叫彼此都在孤独地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昨日朝早在深圳湾口岸以涉嫌谋杀和行劫罪拘捕一名59岁持伤情证入境的中国籍男子。据了解，警方相信这名男子牵涉一宗发生在1991年6月9日在深水埗北河街一间珠宝行内的持械行劫案件。案中三名中国籍男子涉嫌持手枪入内打劫，怀疑开枪击毙一名56岁男店员。消息说，那名被捕人士将会被通宵扣查，稍后会落案起诉有关罪名。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前常委谭耀宗说，希望区议会选举越多人投票越好，认为是显示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但是自己没有就投票率定下具体指标数目和百分比。被问到今次没有非建制派人士入闸参选情况是否理想，谭耀宗认为选举制度是开放，视乎有意参选人士的表现，如果三位成员并不信任，就可能出现相关情况，强调今次选举仍然存在竞争。对于美国国会有跨党派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制裁49名香港官员和法官，是否需要启用香港国安法第55条？谭耀宗认为，需要视乎事情发展，一旦出现未能够维护国家安全的极端情况，就可能被迫启用过往未试过的做法，考虑是否将相关案件移交内地。一名男子在网上社交平台招聘广告认识一名华裔骗徒，被指示将华裔虚假支票经存支票机存入银行，以换取每日大约1000元酬劳。另一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管有虚假文书被拘捕。被捕男子37岁，前日下午在观塘开源道一间银行对开被捕，警员在他身上面检获9张各面值大约100000元的支票，和8张存入金额共值480万元的支票存入收据。警方说，这名男子亦都涉嫌今个月7日在观塘一间银行存入1张面值大约25000元的支票，以及前日在观塘4间银行分别存入8张面值大约39000元至140万元的支票。一连两日在中环海滨举行的世界场地越野车锦标赛中国香港站年终赛，瑞典车手基斯杜法神胜出最后一站的最后一场赛事，同时夺得年终总冠军。有车迷对缩短赛程感到失望，亦都有车迷对赛事感到刺激。大会顾问说，过程之中遇到不同问题已经解决， 車手、觀眾和主辦單位都感到很高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當局會在賽事之後和賽會再商討，如果將來再在香港舉行，他希望辦得更加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中晚较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至18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国剧830公诉。 好啦，在你哋眼入边，我就是嗰种娇生惯养嘅人。 由迪丽热巴主演嘅安妮，坚守公平正义，能言善辩，是一位高材生检察官。佢以精彩嘅法庭公诉，让犯人认罪伏法。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欣赏古典音乐不一定要在演奏厅，在古迹建筑入面欣赏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哋呢个乐益古迹咧，其实已经做咗10多年啦。每一次咧去到一个新嘅古迹场地咧，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音乐咧去讲翻个古迹古仔啊。咁今次咧，我哋嚟到呢个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咧，其实佢本身咧个建筑特色咧系有少少似一个新嘅古典主义风格嘅建筑嚟嘅。咁所以我哋喺音乐上面咧就会配合翻呢一个主题，拣选咗几位音乐家啦，例如有 Richard Strauss 啦、李察斯特老师啦、布拉姆斯、Brahms 同埋 Hindemith 嘅作品啦。 为咗丰富观众嘅体验，主办单位仲加入咗长衫嘅展览。我哋嘅续请怡乐社总经理钟永恩同我哋介绍下。 北九龙裁判法院咧，曾经系有做过一个 design 嘅 school 嘅，咁所以咧，我哋去到睇呢个场地嘅时候，谂紧点样可以再讲多少少呢一个历史咧，咁我哋就希望加多一个艺术嘅方式去做。咁李垂元先生咧，佢就谂起fashion 啦，咁其实法院咧系1960年落成嘅。咁嗰個年代都有好多唔同嘅長衫嘅設計喺香港都幾蓬勃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就特登咧就揾咗香港長衫協會同我哋合作。 除咗聽覺同視覺嘅享受，活動仲有體驗嘅環節。 我哋都希望做一啲打卡嘅位置啦，等啲觀眾亦都可以試驗下點樣著長衫啦。咁所以嚟到參觀啊嘅朋友咧，可以咧著一著個長衫去影下相咁樣。 賽馬會樂益古蹟人情事，歷久常新。12月1日至3日，前北九龙裁判法院演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 好彩又遇翻，怕没法遇。十五年后我哋又相遇啦，吉吉。 是啊， 哎、周吉培，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已经系同我哋唱咗个半小时嘅歌，真系 好开心，真系。 即系除咗呢啲歌好听咧，即系为我哋带嚟好多回忆嘅。因为我成日都讲，任何一只即系我哋中意嘅歌咧，曾经中意嘅歌咧、嗯，都会勾起嗰段日子嘅回忆。 啊，系啊， 好容易噶嗬，因为好多嘢唔记得咗嘅。咁但系你睇翻张相，又会记得多啲。但系歌你先至攞命。 嗰段回忆哦、啊， 一段嘅回忆，即系佢唔系一张相咁简单，直情系一段日子咁样。 我头先唱咗认错咧，其实你讲开回忆咧，认错对我嚟讲都好大嘅回忆。 系啊， 因为我第一场嘅，因为我以前商场表演啊嘛，咁咧我喺因为商场系可能系一个钟头咁样啦，我咁我拣十只歌，我前面九只歌咧，我唱咧，前面商场冇人睇嘅。即系啲人行直行直过， 因为当初 唱得唔好啦， 你唔知咧，咁同埋佢哋好忙噶嘛。香港人你知啦，好少人即系 leisure 到就冇嘢做喺商场听你唱歌。 都有嘅，但系真系自己唔得嘅。 咁你嗰阵系自弹自唱咯？ 系啊， 即系弹钢琴。 我 friend 弹琴，我就弹吉他，咁两个就唱咁样咯。 系、 啊，咁又我又唔识得。即系同大家喂 ，hello， 大家好，我冇呢啲嘅，一嚟就耷低头， 猛唱， 就唱出声，即系变咗同观众冇 interaction。第一，嗰阵时就完全冇 performance 可言嘅。咁好啦，卒之唱咗九首歌之后，我就系唱咗认错做最后一只。咁我又系一如以往咁啊，耷低头唱，冇理过出边，一抬头 一望， 唱完之后，全部企晒喺度啦，啲人。 因为你个歌声就嗰只歌， 即系净系嗰只歌 就吸引到啦，开始 咁系啦。呢场系我第一次嘅公开商场表演。 哦，你应该呢只歌应该第一只唱啊嘛。咁后边嗰九只歌就会越来越多人嘅。 但系咁样可能调翻转咧，第一只完咗之后，后边隔走晒，完场都冇人睇咁样。 咁你咪继续唱多次认错咯， 唱十次， 亦系咯，我又认错啦，我错啦，我再唱啦，赎罪啊！ 所以真系有啲回忆。 不过好好啊，你即系我都话你听你唱歌，我已经知道你有个颇长嘅练力啦。即系你唔好介意啦吓，我相信你而家回头望啦，绝对唔会介意当时你系冇人认识你喺商场度唱歌系咪？呢啲如果你冇经历过呢啲咧，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你好腾鸡嘅。 系啊，系啊。 系咪你谂下？你哋嗰个比赛唔系普通比赛嚟嘅， 好大力， 系一个大压力，又要我啱啱同即系阿李佳啊、阿龙庭啊佢哋倾下倾偈啊，即系都话哇，几多关啊？佢话成九关啊，好似 十三个回合 喎。咁啊，每一次都要唱。唔同嘅歌，仲要系好短时间练过，有啲 即系一两个礼拜到， 系啦，啲 P K 噶嘛， 有啲 P K 赛啊 ，P K 赛又喂，你一定要唱呢只啊！ 我同龙庭 P K 咯，你知唔知啊？ 点 输咗啊？ 系啊，即系佢拣你，系你拣佢啊？ 嗱，嗰场咧我唱先，因为嗰阵时系五灯就即系拣咗我唱先， 系 跟住唱完之后咧，我嗰 round 得三灯啫，跟住之后台下就举手，咁啊龙庭咧就嗱好得意，当日举手嘅系边几个咧？有罗启浩第三名啊，跟住李佳第二名，龙庭第四名，跟住仲有一位刘冕坐轮椅嘅，咁得四位举我嘅啫，咁三位我都即系龙庭啊、佳佳同埋呢个启浩咧， 我除咗龙庭我系未睇过佢表演之外咧、嗯，我当时唔认识佢嘅。 系啊，系啊，因为初初嘅时候， 初头真系唔系好认识。咁跟住就同阿啊就撇除咗启豪同埋阿佳佳噶啦。 系啊， 咁啊净系得柳面同埋龙庭之拣。咁我就谂，我冇理由拣面面嘅，我不如拣阿龙庭啦。咁系，咁我又唔认识，我唔系有眼不识泰山，而系我真系 唔知道，唔认识佢，都唔知佢唱咩歌都未知。 点知拣咗出嚟就输咗啦。 哇！哦，有得复活嘅。 嗰次就计大分咯，因为我登数系最暂、嗯、时累积最多最多嘅、 哦，可以过关啊！ 系啦，抽咗就有空缺位，咁我就可以入得翻。 哦，咁 好彩啊！ 系啊，即系因为呢啲游戏佢哋设计过嘅。 系 我怀疑佢一早已经系知道你会一路摇摇直上噶啦， 唔系噶， 咁先有 up and down 先得意噶嘛。 系嘅， 如果由头赢到落尾又唔得嘅，系咪？不过系好公平嘅，因为你。唔系斗一首歌嘛？ 嗯，冇错， 即系冇得 fluke 噶，即系冇得 fluke 噶啦。 系， 真系噶，你即系等于好多运动都系，你可能一次啊，我突然间表演好， 系啦系啦， 系咪啊？突然间有啲人亦都系因为一次失准嘅， 系冇错。 我谂你十几次一定有啲失准， 有一定有好多， 有拣错歌啊嗰啲咯， 绝对有 好多吓，咁所以变咗唔简单啊。不过呢一个都我都非常之欣赏嘅，即系呢个中年啊，尤其是即系好声音又好。好多年噶啦，乜嘢比赛都有， 系冇错。 咁、啊、但系好唔同啦，即系今次。 我都多谢呢个节目，真系。 系啦，咁今晚多谢你，就可以将一啲唔可以话积压嘅，而系即系喺个心里边啊，好多歌。我谂你啲歌咧，你要唱出嚟，我谂你成个比赛咪最多唱即系十零廿只。 系啦， 但系今晚咧，你可以随意咧一个人咧，唔使 P K， 唔使剩噶，即系你自己中意唱乜就乜。 冇错啊，好开心啦、 啊，几好啊，系啊，因为我呢个节目就咁样安排。 同埋最重要，我中意夹 live 咧， 系 我有弹坏咧，哇，好正啊，嗰种感觉， 是真系 live， 即系电视虽然话好似系 live， 但系其实系录影噶嘛。 系冇错， 即系都会有 NG 啊，同埋咧会练歌嘛。 系 冇得练啊，对唔住、啊。 今日我一嚟就嚟啦。 阿黎啊，因为有 Vince 同埋阿坚，唔该晒两位，系啦。阿 Vince， 你觉得点啊？同阿吉吉夹歌，佢又冇练噶，大家都唔练嘅，你哋。 OK， 吉吉不嬲都好稳阵嘅唱歌， 系咪啊？ 我同阿 Vince 识咗好多年啦， 系啊， 系啊。 好，咁整一只 Beyond 嘅歌， 又嚟啦，我哋 嚟啦，好啊，即系啱晒， 送俾大家。光辉岁月。 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苦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 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Rock 嘅 band 喺度，阿坚好劲喎，阿坚，啲啲电吉他都好相似，嗰啲 feel 哇，要弹 synthesizer 好似弹得电吉他嗰啲 feel 好劲。咁啊，多谢阿吉吉啦，吓，因为呢系将呢个Beyond 嘅一啲怀念黄家驹嗰种感觉带到翻嚟。 Thank you。 系啊，咁啊，因为你都系擅长呢啲即系 rock rock 地嘅 pop。所以即系你以前嗰对乐 都有玩过，系 都有玩， 都有经常玩。 光辉岁月，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嘅一首。咁当然啦，即系黄家驹嗰啲歌咧，都一定系佢一定会有一段咧，会高高音地爆炸啊！即系咁先 rock 噶嘛，咁先系 band 嚟噶。咁如果你唱高音歌咧，就话我都好耐好耐日子之前咧，成日会唱好高音啦，我都好奇怪。而家咧我就 relax 咗啦。可能， 但系听你咧唱，好松容嗰种感觉咧，好正嘅真系。 因为个人松容咗，系就系即系比较年少嘅时候咧，唔同嘅。因为以前我都讲过就系话，嗰、那个环境我哋控制唔到嘅，因为嗰阵我冇份监制，我冇份话事。咁当初咧，佢哋唔系话想整蛊我，而系咧，我都讲过一个道理啦，冇人谂过嘅。点解我哋以前唱啲歌要咁高音嘅咧？中文歌喎，講緊都係咁嘅。哦，我諗來諗去，原來啱啦。我哋成個寶記嗰啲監製咧，全部都係 band 仔出身。 哦，就要呢種 一 band 親咧，佢哋唱高音就係為之即係 嗰種情緒 啊，呱呱係啊，佢慣咗，即 係 譬如佢同你試 key 嘅時候，你知唔知點試啊？你一路唱，唱最高音，哦，你哇，你好高音喎。咁佢將佢個 key 咧就要 set 喺好高音嗰度，咁啊覺得。应该是唱这个的，你又唱到的嘛，那个站单，其实唱下唱下呢，咦，好似我中再低返啲好听好多，同埋自己好 relax 好多，即係有一啲啲歌嘛，因为咁当初嘅时候好少呢啲，而家啲好似 hi-fi feel 嗰啲咁样唱歌法係唔会嘅， 以前就冇呢、這個、 唱片冇咁样嘅、哦、一定你要唱到盡。 咁即係逼死啲歌手 嘅。係啦，咪係啦，又唔会死嘅，但係你觉得咁唱㗎啦。 Okay. 啊但系一压咗啲唱片出嚟咧，啲声响啊，啲声效冇咁靓啊，即系以前系模拟录音啦。第一，第二咧就啲经过半录嗰啲录音带咧，录音带嚟嘅以前我哋， 系 好少 track， 好少一味啊，个 master 都系得八个 track 嘅啫。 哦，咁少嘅就八个 track， 一套鼓用完噶啦，已经 系咯， 咁啊 boom 嚟 boom 去咯，咁啊即系变咗，即系话好多个 generations。即系耷来耷去，耷来耷耷耷耷耷耷耷耷到最后咧，即系其实嗰啲音效麻麻地。 嗯，我明啦，咁 啊，即系 mixing 咧已经系，亦都佢哋哇喺天才嚟噶，我呢啲监制，嗰啲手指十只手指用晒嘅 mixing 嘅时候，真系啊，因为你嗰个 console 系好多掣噶嘛。 嗯。 但系以前冇电脑，冇得记忆嘅，你要呢度大声你就要推， 一条细声你要拉， 系 analog 咁样 ，analog 嚟嘅，全部即系好复杂， 即系冇得后期再咁样， 冇得再教。如果你今次唔啱，你由头玩过， 我真系想象唔到嗰阵时系点样录 嘅 啫。 嗰啲 mixing 录音系分开录，但系咧个 mixing 先至大件事。不过呢个越讲越深咧，大家可能有啲唔系。 我好想听噶，其实我就 你系呢行噶嘛，你录音噶嘛。咁但系咧，而家想唱你唱一只歌咧，就系即系阿陈百强《光辉岁月》嘅时候，咁啊好多好好歌啦 ，Danny。我是想玩一下咧，怀念一下我唱你个 key 啊，唱啲高音啲个 key 啊， 好啊， 好少，好耐冇唱。你因为你一个高音人嚟，有好多高音人嚟过呢度嘅。第一个林子祥啊， 哇，佢真系偶像啊， 系啊，偶像嘅超级高音人，天生嘅，佢又好中意唱好高音咁样。佢就算佢而家你睇佢唱演唱会咧， 都 系从来唔改 key 嘅， 犀利， 系啊系啊，都系越唱越高， 有冇练到佢咁嘅咧？ 佢天生佢你知佢唱 rock 出身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以前翻嚟系玉石乐队个主音嚟，即系其中一个主音啦。咁啊，所以佢中意唱好高嘅，咁所以佢唱中文歌都可以好高音嘅。啊，我哋而家试下抒情地唱高音，又想同阿周吉佩可以一起合唱一下，大家唔同年代，不过咧。啱啱阿 Danny 嗰啲歌咧，就可以将唔同年代嘅人咧拉埋一齐。 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 换了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会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像一串梦，梦境生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翻嚟以前嘅歌再重聚，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大家已经同佢喺音乐世界里边融合咗啦。我哋嘅嘉宾系周吉佩，吉吉，嗰啲中年好声音嘅冠军 ，Desperado。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wear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 heart won,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and diamonds, boys? She beat you if you're s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Desperado, are you a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driving your home. Freedom, oh freedom, that are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er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one. Your feet get cold in the winter time. The sky won't snow and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You're losing all your highs and lows, and it's funny how the feeling goes. miles away.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ut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 在幾十年中有很多英文歌呢，就當時未必一定是超級大紅，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喜歡唱歌的人，或者是一些很有資歷年齡的歌手，他都會選擇一些很有質素、很有內涵、很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歌去重唱再重唱。這首 Desperado 就是其中一首，即是由 Eagles 開始他們作的。咁頭先咧，我較早嘅時候，二千嶺剛開始嘅時候咧，我就唱咗一首《有誰共鳴》啊，就係、是、因為想懷念下谷川新士，因為係佢嘅作品，就由阿張國榮翻唱。咁其實佢有好多歌都係香港人好熟悉嘅，亦都貢獻咗香港樂壇啦。譬如啊，而家佢真係喺遙遠嘅佢啦，遙遠的他即係張學友嘅就係佢噶啦。咁學友都曾經同佢喺在日本一起合唱這隻歌添， 哇， 很多有紀念價值的，即是他唱原裝的日文，學友就唱遙遠的他，很多年前。另外陳潔玲的無言地等都是他。一會兒我會找天使唱下女仔版本的谷川新士歌，不過我現在想唱這隻是我的歌，我不只唱過一次，但我非常懷念我這位朋友，他當年他特別推介給我，因為他還未出版的時候他已經唱了這首歌給我聽。他原曲呢就叫做《蔷薇》，我寫了歌詞之後變成是《再莫愚弄我》。 明白我對你已經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不要，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凭一线将我与你爱意共连，如今你将我的颈链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忽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如果你一脚踏上了两道船，还请你将我的颈链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 如果你一脚踏上了两道船，还请你将我的颈链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忽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我想吉吉不是很熟悉这个，因为很多年前了都 很犀利，但是很震撼，我觉得 很震撼。是啊，我成日都讲过，因为歌如果不是我唱会更加红， 是 一只很好的歌来的，真的很好。谷川有一次来香港，我都讲过这个故事，就是他唱完一集歌，那些人安call他，他说我现在想唱的歌我未出版的， 哇， 就叫做 Rose， 他讲英文、Rose 我找来找来找不到、原来呢、蔷薇啊，日本蔷薇，即系我哋一种花嚟嘅、就系 rose， 即系 rose， 即系玫瑰花。咁啊，哇！我直情系因为好中意嗰种节奏啦，因为我以前唔唱呢一种，好少唱呢啲歌嘅、唱片公司都唔会拣呢啲歌俾我。咁但系我极力提议我一定要唱啊，因为一只 slow rock 咧，一怀旧节奏 slow rock， 好少 slow rock 嘅而家，即系一种六十年代最兴嘅一种节奏。咁但係呢、這個歌詞係我寫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歌係我咁多歌之中即係好唔同風格嘅一首。 冇錯，但一唱嗰陣時頭先都覺得係 冇可能係歐瑞強唱， 但係都好聽，好好喺現場頭先睇，即係咁樣睇仲震撼嗰、感覺。 再莫如同我唔好整蠱我啦。OK，anyway，、如果講起谷川咧，就真係唔係一隻歌、兩隻歌或者星啊嗰啲咁最 hit 啦、，hit 中 hit 到全中國都識嘅 Subaru。咁但係有一隻歌咧係我好欣賞嘅，就係、梅艷芳曾經唱嘅谷川新司嘅作品《孤身走我路》。我哋請阿 Vince 為我哋演繹梅艷芳嘅呢一首谷川新司作品。希望孙子一路走好。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前路，跟心中拍子傲然独舞，永没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静默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 前面有阵阵雨洒下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送的签受影悠然自古，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百般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步独行。 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景。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境。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油麻地中九龙干线地盘，寻日下昼怀疑有吊臂车钢缆断裂，四个工人被坠下嘅铁枝击中受伤送院，其中一个31岁工人延至今日下昼不治。事发地盘已经暂时围封，暂停相关工序。對於近期接連有涉及吊運的工業意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一定會嚴肅跟進，他呼籲工友嚴格跟從勞工處發出的作業守則，又說當局會加緊巡查地盤。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昨天上午在深圳灣口岸以涉嫌謀殺及行劫罪 拘捕一个59岁持伤情证入境的中国籍男子。据了解，警方相信这个男子牵涉一宗发生在1991年6月9日在深水埗北河街一间珠宝行内的持械行劫案件。案中三个中国籍男子涉嫌持手枪入内打劫，怀疑开枪击毙一个56岁男店员。消息说这个被捕人士将会被通宵扣查，稍后会落案起诉有关罪名。一个男子在网上社交平台招聘广告认识一个怀疑骗徒，被指示将怀疑虚假支票经存支票机存入银行，以换取每日大约1000元酬劳。这个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管有虚假文书被拘捕。被捕男子37岁，前日下午在观塘开源道一间银行对开被捕。警员在他身上检获9张各面值大约10万元的支票，和8张存入金额共值480万元的支票存入收据。警方说这个男子都涉嫌在今个月7日在观塘一间银行存入1张面值大约25000美金的支票，以及前日在观塘4间银行分别存入8张面值大约39000元至140万元的支票。新华社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昨日起至星期五在阿拉伯海北部海空域举行海洋卫士3海上联合演习，演习和地区局势无关，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目的是增强双方安全合作，巩固发展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两军实战化训练水平。今次是中巴海军第三次举办海洋卫士系列演习，为期7日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和海上联演两个阶段，双方将首次开展海上联合巡航，并互派观察员。中方派出6艘舰艇、2架舰载直升机和几十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一个日本男子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判监12年，二审上诉被驳回。日本传媒报道，这个男子50多岁，从事护理工作。2019年7月在湖南长沙被国家安全部门扣留，今年2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个月3日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较凉，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8度左右。现在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公诉， 你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禄远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情不自禁，想念着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心扉的意，爱上你是我心扉的意。 余承庆的情非得意，他谈情说爱就是情非得已，但是今晚周吉佩唱的歌一定没人逼，他自己逼自己唱完他心中最爱的歌，跟着都是一首好听的经典国语歌，黄品源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想再见你一面，昨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走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走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刚刚现场演绎的是周吉佩。繼續都是非常之欣賞的國語歌曲，台正宵的《讓你想得好孤寂》。 從你走後細雨不停，聽着雨聲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一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想 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上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哦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有三首感情好投入的失恋国语歌，不如而家咧，我哋就即刻热下身先，唱翻只粤语嘅，用你嘅靓声，今晚嘅 mood 演绎理想啦， 好。心因寒老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只是梦，无法感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话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